埃塞俄比亚企鹅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白头山英雄青年发电站》，是引以自豪的青春大纪念碑、青年强国的象征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近日在出版社举行。